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太公钓鱼渭水河，直钩不弯玄机多，钓来文王来辅佐，是天下归周有传说。各位看官，我大中华文化那是源远流长，过节的时候特别凸显出来，比如贴对联、贴福字什么的，尤其是对联，显现出啊咱们祖先的这种文化的修养。那过去呢，有很多人家还爱在过节的时候贴一些四个字的喜帖啊，出门见喜啦，什么日进斗金呢、五谷丰登什么的。其实呢，还有一个更体现文化素养的四字喜帖，鸡子彭年，苏才郭福，说的呀是四个古人啊，分别有四样让人特别羡慕的地方。文王姬昌100个儿子，多子啊。彭祖呢寿活800，多寿。苏轼苏东坡才学过人，叫多才。汾阳王郭子仪7子8婿，满堂物，多福啊。值此春节之际呢，先祝愿听众朋友们鸡子彭年，苏才郭福啊。今天咱们说说前面这两位人。先说文王姬昌，话说呢，商纣王在位的时候啊，有一个人名叫姜尚，字子牙，他呢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精通兵法战略，胸怀壮志凌云。他曾经去殷商的都城朝歌啊求官做，但没做成。姜子牙听说西伯侯姬昌招贤纳士，广施仁政，年逾七旬的他呢，便千里迢迢来到西岐。等到达西岐之后呢，他没有前去毛遂自荐，而是辗转来到渭水北岸住下。此后呢，他每天在渭水垂钓，等待姬昌的到来。 哥哥门前一条弯弯的河，哥哥门前一条弯弯的河，哥哥门前一条弯弯的河，哥哥门前一条弯弯的河，哥哥门前弯弯的河。老头儿，老姜老头儿， 我本来是想着你如果不搭理我，我就永远都不搭理你，让你一直唱下去的。你搭理我干什么？ 太公， 我正在钓鱼。 太公， 你撑你的船，我钓我的鱼。 不是，是，太公， 无忌干什么呀？ 他是这样啊，我呀， 天天看您啊，在咱们这渭水河边啊钓龟。那么 什么？不一定钓什么都可以，什么上来就是什么。 是是是是，有时候也钓点哥斯拉什么的。 对对对对。 啊，有时候呢也钓点飞雷狼什么的，有时候呢也钓点大鳄鱼什么的。 我就是在这这个小垂钓吧，小垂钓吧， 啊、小垂钓。是是。但是啊，我呀也观察了您啊。大概有那么个几十年了， 你有没有点正事啊？ 就是您在这儿天天钓鱼，这不奇怪啊。 怎么了？ 您这鱼竿是什么情况啊？ 鱼竿嘛，就是竿嘛。鱼竿你没见过呀？ 鱼竿我见过，我没见过您这样的鱼竿啊。 怎么了？ 您这鱼竿啊倒是跟正常的鱼竿差不 多，就是没有问题啊。 但是您这鱼竿上这钩可太怪了。 鱼竿是钩怎么了？ 您这钩 挺尖的。 对呀，问题就是您不是用这鱼竿啊去刺鱼的，您是为了钓鱼的。人家那一钓鱼都用一钩，您这倒好，挂根针。您这什么意思？您这能钓得上鱼都新鲜了。 不，你不懂，不懂啊。 嗯。 像你们这样的打鱼人呐、是撒网啊。 对呀、 啊。是钓鱼呀、啊。 嗯。 你们钓鱼是为了干什么呢？ 我们不钓鱼 是为了钓鱼， 多新鲜呀！ 我不是。 你钓鱼是为了钓王八？ 我不是，我钓鱼是为了钓王侯。 还是钓王八呀，王猴，哦，钓王八和猴，你这逗了。那猴啊，那猴没有在水里玩的，猴在水里玩，那不成水耗子了吗？对不对？太公，您不要用这种非常鄙视的眼神来撇我，好不好？ 谁用鄙视的眼神撇你了？ 那您这 我根本就没看你。 哎，那叫怎么话说？ 我为什么要看你啊？你自己今天唱过河去吧，我在这里继续钓我的王侯。 哎，钓吧钓吧钓吧，像这样的傻老头啊，一百年他也钓不着啊。咋整嘞？像我姬昌，我现在我就像多得天下，连个人儿都没有，没人帮我。咦，这有个老头，这老头的胡子咋正常嘞？这是个能人呗？老头，这一老头，这一老长，这一老长，这一老长，你牙疼啊？是怎么着啊？ 不是，我说这一老长， 我在旁边，我都看你钓鱼啊，看半天了。 你是谁呀？ 我不是别人呐。 啊。 我是周文王姬昌。 周文王， 周文王姬昌 干什么来了？ 我都跟你说个事儿啊。 什么事儿啊？ 我呀都看你、 啊、没再见。 不是，我咋还没说嘞？你咋走嘞？ 哦，我以为说完了呢。 说完了闲话吗？我还没说嘞。 什么事啊？ 我都看你啊，这个人啊，在这钓鱼。 对。 那鱼钩子简直就是个尖儿。 就什么叫简直？就是一根尖呐。 就是个尖儿。我都看你这人呐，忒有意思嘞。 所以呢， 我都觉得你是个能人。 哼， 你是个能人。 哎呀。也不能这么说，也不能这么说，没有太大的能耐。 像我季穗峰 啊，就是你， 就是我， 我知道啊。 我呀，现在呀，都跟你商量个事儿。 什么事儿啊？ 你看现在，这个纣王无道，我都有心把他弄死，我自个儿 不不不 啊！ 你要把谁弄死？ 纣王啊！ 你不就是周王吗？ 不是，我是周文王。 他，你不要，那你把周哪个王弄死啊？ 周王，他就是商纣王。 哦，商朝的，哦哦哦， 就是现在咱们的皇上。 哦，你要把，他要把皇上弄死。 你别嚷嚷，你嚷嚷什么玩意儿？我这现在我都是想啊，招贤纳士，招揽人才 啊。 我都看你是个能人，哎，我问你，你贵姓？ 姓姜， 哦，姓祥， 姓姜。 我都说了姓祥嘛，姓祥进，戏向远嘛。 姜 哦，姓姜， 姜子牙，我叫。 你叫啥？ 姜子牙，我哥哥叫姜蓝牙，我叫姜子牙。我们是按照赤橙黄绿青蓝紫盘下来的，我最小。哎，知道吗？ 行，都这样呗，我都看 你。你想你要干嘛呀？ 我看你是个能人 啊， 跟我走 啊， 上车。那上车？ 我不，我跟你走，你让我上车。哎呀，没有那么简单的。哎呀，如果让我辅佐你呀，我上车，你得拉着车走。 啥？ 你现在不是靠着牲口拉车吗？那不行啊！如果要我辅佐于你，我坐上车得你来拉车。 那这老头咋就这种？中， 可以啊， 没问题， 好， 来， 来，我坐好了， 你坐好了，我拉车啊， 来， 这条路真特殊啊。这些年来没人铺啊，春泥。 怎么口音还改变？你是个 村里的事。 别说了， 那位姓姬，叫声大爷，你别夸口。大爷呀， 哎，你看，你先把口音改过来，你怎么回事啊？ 哎，那我 你干嘛呢？往那边嘁哩喀喳拉300来步， 我 拉错了， 啥玩意儿？拉错了， 往这边儿。 我这， 你往西一下拉了，咱都是刚才三百零一步了，往这边拉，往东拉，往东拉。 我往这边拉是吧？ 嗯。 哎呀！ 啊！什么体力、啊？ 累死我了！ 什么体力呀、啊？ 累死我了！ 拉了，我数着拉了是507步。 嗯。 再来两步。再坚持啊、哎、 我不行，我坚持不动了， 就这样了啊， 就这样了， 拉不动了啊。 嗯， 好，天数如此啊。你一共啊，那边是拉了301步，这边拉了507步，你一共拉了808步。你们大周朝啊，888年。 啥？你咋不早说嘞？ 拉了我这半碗了，单了半了，破了我了，保了你的江山，保了你了，半碗了，单了半了东啊，就是这样的啊。 不是，就是我拉多少步就多少 年，拉一步保一载。天数如此，你刚才说了已经拉不动，那就到这儿了。哎， 不是， 轻衰存亡，它有定数啊，不是说你想再拉两步就再拉两步的，就到此为止吧。 不是，你这老头你这坏嘞，你咋不早说嘞？你要早说，我这别人我 哎，天机。不可泄露。 各位，当然这只是个传说啊，也表明了文王和姜太公这对君臣 CP 在中华文化当中的地位。原来啊，姜太公让周文王拉车的意图，一是看文王的诚意，二是测算上天恩赐周朝存在的年限。由于是天机不可泄露，就有了文王拉车千古传说。其实来说，这传说还是有后续的。话说呢，后来文王打下了天下，姜子牙就跟他说呀，等我死了，不要把我埋了，把我装进棺材里，吊在王座的上方，让我每天听着上朝议事，我保你888年。周文王照做不提。那么800多年后，周朝出了个大王，叫做周赧王。这大王很懒，每天上朝都躺在宝座上，一睁眼就看见那口棺材，觉着很不吉利，就叫人把棺材挪走。结果没过几年，周朝就完了，刚好808年。哎，这个就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故事。 传统文化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寿活800，世所惜，只因生性好逸趣。 襟怀宽广无烦恼是旷达处世还不羁。各位看官，说起彭祖，很多人都不太熟悉，其实呢，他比象征着长寿的南极先锋还要早，只不过后来啊，人们逐渐喜欢上了大奔头的南极子，就把彭祖这个长寿又不老的神仙给忘了，其实他才是真正的长生不老呢，只不过心眼差了一点，被这个天界给套路了，所以才活了800岁。不过随着人们文化水准的提高，彭祖的大名越来越响啊，长寿之星的地位随之也提高。那么说在古代，他的传说相当的有趣，而且呢，他的生活态度也受到很多人的推崇。今天的成语旷达不羁，说的就是彭祖的做人准则。那么说起他的故事呢，要从天界讲起。彭祖和陈抟老祖两人呢，都在天宫玉皇大帝身边主事，一个管着诸神的生死簿，一个管着功德簿。说有那么一天，陈抟对彭祖说： 彭祖，彭祖，哎呀，老婆，老婆，我太累了，我睡一觉，我睡一觉。 哎呀，看你呀就够累的，你看看你刚才，上眼皮下眼皮呀，都快打到一块儿去了。 我娘娘， 你睡觉了。这都睡着了。 你要是特你要万一我着火了，你叫我。 你着火了，我叫你还来得及吗？ 万一你要死，你就叫我。 我死，我还叫你干嘛呀？ 万一有要紧事儿，你叫我。 行了，你放心睡吧，有事儿我就叫你啊。他睡着了，不行啊。到凡间去游玩游玩。 老婆， 我 困着了，我今天我实在懒得去弄去了。 你怎么那么懒？ 上回你别来这套，上回我睡觉你还下凡间玩去，我都没汇报啊！告诉你，你这回你替我弄去，我那生死簿我实在懒得弄了。你弄一下，我管生死簿，你管功德簿吗？ 行，你歇会儿吧。 你弄那生死簿，咱不管了。 就这事儿，我还得我帮他干。都说这生死簿上好玩，我也瞅瞅。这上面怎么还有我呀？这不好，我要到凡间被玉帝发现了，他肯定得派人把我给召回来。不行，我这生死簿撕了吧。行了，这回生死簿上再也找不着我的名字了，走喽。 彭祖流落人间，做了商朝士大夫，他先后娶了49个妻子，生了54个儿子，都是一一衰老死亡。而彭祖依然是年轻力壮，行动洒脱。当他娶了第50个妻子而后，就辞官不做，到处游山玩水，一直到这第50位妻子由当年的黄花闺女变成老太婆的时候，才定居到宜君县一个小山村。这时候呢，彭祖已经是800岁了。说那天晚上，夫妻俩睡在床上拉闲话，妻子就问他： 问你，我 眼瞅着就要死了。 你这是眼瞅着要死的样吗？这个我瞅你这不挺好的吗？ 眼瞅着就要死了。 这回装得像。 我就问你啊，我死后你还再娶妻不娶了呀？ 娶啊，娶啊，肯定娶啊！我要不娶的话，将来谁陪我呀？ 你这人怎么是？你的良心都没有啊？ 没良心？ 说，你就算哄我高兴，那先说不娶，然后你说怎么回事啊？ 我觉得我这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一月不如一月，一天不如一天，一时不如一时，一会儿不如一会儿，一阵儿不如一阵儿。 有这功夫啊，你死了都行。你那么多废话。 我的意思是，你怎么就不死呢？ 嘿， 你怎么就不老呢？ 哎， 我听人家说呀， 啊， 天上啊有一个那个生死簿， 嗯， 谁活多长时间呢？那上边都定着呢，都写着呢。那你在那上边活多长，怎么没写着吗？ 嘿，你不知道了吧？我呀，永远都不会死。生死簿上啊有我的名字，但是他们呀永远都找不着。 为什么呀？你这怎么你拿涂改液给涂了是不是？ 哎呀，那时候有涂改液。 那你拿胶条给粘了？ 没有。 大涂大墨疙瘩了是不是？ 没有。 那你怎么我们人家都找不着？ 我呀把有我生死簿的那一片儿给撕下来了。搓成了纸绳啊，现在啊就拴在那生死簿那绳上了，哈哈，他们呀发现不了。 哦，感情是这么回事，你真没有良心呐！你搓绳的时候为什么不把我的名字一块给搓了，害得我到现在就得跪。 死了是怎么着？这回可是死了。哎呦，这回死了。哎呀，怎么死这么俏皮啊？ 哎，这位妻子死后呢，脱下凡胎肉体回到天宫，彭祖向玉皇大帝就诉说了此事。 这位公卿，你讲些什么？难道说那彭祖他 哎，玉帝怎么是做三蹦的来的？是吗？ 没有，我在表示我的气愤。他居然擅改生死簿嘛！来人呐！ 啊，拜。 命你等神差，神叉子 啊？什么？谁？ 命尔等神差 ， 神差， 嗯， 前去传陈抟老祖。 哎呀，马上叫我来，不去睡觉，跟玉帝说让找别人。彭祖的事儿我不知道。 二位神差， 那玉帝，这个陈抟他还在睡觉，他说了彭祖的事儿他不知道。 好， 嗯， 那就不要打扰他休息睡觉了，快去 啊， 下凡去找彭祖。 哎，你说玉帝让咱找彭祖。咱也不认得呀， 咱们不认得，咱们不懂得问吗？咱们张嘴干嘛使的？ 哦，问。哎，这哪儿？你认这地儿哪儿吗？这是嘛县嘛村了？ 哎呀，这叫宜郡县彭村。彭村 到彭祖吧？彭村呢？那他肯定跟这儿有点关系。哎呀，咱先吃口东西怎么样啊？哎，你说，哎，你看呢，你快看呢！ 我看嘛？ 你看那人那什么的，那什么玩意儿？ 那不是个剧吗？ 哎，那个剧，哎，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就能找着彭祖，你信不信？ 好啊！ 你等这头啊，我等这头啊， 我等这头，走。 干嘛？ 呢？干嘛呢？你们俩人 人有病啊？ 锯露露，这锯能锯开露露吗？大石头碾子，这怎么锯开呀？ 疯了吗？这是 有病吧？这是咱问问那个年事高的，问那个 是不是？咱们少年都问，咱们彭总 。哎，您他们这干嘛呢？跟这俩人带一大锯在锯露露，干嘛呢？那是 他们。 您给说说这怎么回事？您活的年头长，您说是怎么回事？ 这事儿啊，你们没见过，这是你们是少见多怪呀！你们少见多怪，你们这事你们问我呀就对了。问我就对，因为我呀这见多识广。你想啊，我是这个活了800多年了，哎，我是什么没有见过？我见过 兄弟就在这儿了， 就在这儿了， 咱逮上捆住，哎。彭祖啊，你别以为你死了生死扑，我们就逮不着你了，哎，今儿晚上跟我们上天。 各位看官，哎，这就是彭祖寿活800的传说。实际上呢，彭祖是中国古代养生学奠基人，华夏最长寿老人，传说寿高800岁，也是轩辕皇帝册封的一个臣子。屈原写进《楚辞》，司马迁记入《史记》，孔子钦佩，是真有其人，后来才被神化的啊。他的寿命之所以长，主要是生活态度悠闲逍遥，乐观放达，就是所谓的旷达不羁。哎，这个成语最开始就是形容彭祖的。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成语故事新编》，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Thank you.